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，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，我学会了抉择。你的背影远得像雾了，我不再回头，当脚步被回忆绑着，我跑过沙漠，我不要变得小小的，找不到自我，好像被什么人放在口袋，是我的，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，不止一种美丽的春夏秋冬，落叶是我的体验过才懂梦是什么。幸福快乐。